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7集，傅文铎说：“ 没打扰到你吧？” 谭默知道他们刚才所有的对话傅文铎都能听到，但没办法，谭默又不能堵住对方的耳朵，为了存档只能让这个人旁听。 没有。 遥远的北京，高大的男人早就将头上身上的泡沫擦干净，随便用一条毛巾围住自己的下身。傅文铎坐在沙发上，没有去洗澡，而是从书架上拿了一本心理学书籍随便翻看。开启存档器时，双方都不可控的必须听到对面的声音。傅文铎和唐默接触的机会很少，但他知道唐默不是个蠢笨的人，一个游戏已经危险到需要开存档器的地步，这一定是个难度极大的游戏。傅文铎还不至于人品烂到在人家玩重要游戏的时候自己洗澡，不是说洗澡会显得不关心对方，傅文铎对唐默正在玩的游戏没太多兴趣，只是他洗澡时的水声会传到唐默的耳中，或许会打扰到唐默的判断。当然，也有他不想让对方知道自己正在洗澡的原因。不过重点还是他人品好，不至于恶意打扰别人玩游戏。因为是半路才开了存档器，傅文铎一边看书，一边听唐默那边的话，只听出了几个关键词。马里奥，自由跳转格，国王格，犯人格，听上去是个很有趣的游戏，玩游戏的人也很有趣。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里，唐默当然不知道在火鸡蛋的对面，某个男人全身上下就围了一条毛巾，坐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听他玩游戏的声音。唐默走到第70格，碰到了啤酒肚男人。啤酒肚男人往旁边侧开身体，让唐默走过去。等到唐默走到第69格的时候，他说道： 喂，你真的要过去？你是不是一时想不开？回到第一格干什么？ 难得这个啤酒肚男还会关心人。唐默看了他一眼，有点兴致地说： 你是拥有一种和风有关的异能吧？ 啤酒肚男人一愣，脱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 唐默淡淡地说： 等出去，我把你打死。 啤酒肚男人愣住了，过了片刻，说： 你这人神经病吧？ 唐默已经走到了老头的格子，老头也侧身给唐默让路，他倒是没说什么，只是用小心谨慎的目光盯着唐默，目送他继续往前面的格子走。唐默一步步地往前走，白色的游戏空间里，啤酒肚男人、老头和马里奥就一直目送他前行，没有人说一句话，没有人对唐默是不是疯了发表感想。直到唐默走到第3格，马里奥突然高声地说： 第100格是国王格，这是120格以前唯一一个国王格，你在第83格的自由跳转格完全可以选择跳转到这一格，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你现在跑到第一格，哪怕不是最后一名，也不一定会幸运的再能走到第83格。 唐默脚步停住，他转过身看着巨型马里奥说： 你这么说我就更放心了。 你这个恶毒的坏孩子，你不是人，你是魔鬼。 唐默淡然反讽： 我是不是魔鬼不好说，但你肯定不是人。 你…… 马里奥气得奋力在舞台上蹦跳起来，他一遍遍地原地跳动，将整个世界震得左右摇晃，双眼燃起熊熊怒火，直勾勾地盯着唐默的后背。啤酒肚男人和老头毫不怀疑，马里奥现在是想杀了唐默的。但正如同唐默所说的一样，马里奥一直只在那个小小的舞台上跳动，他剧烈的跳动使舞台四周围着的廉价霓虹灯噼里啪啦地坠落在地上，舞台都快被他踩穿了，马里奥都没离开过舞台， 只是用愤怒的目光瞪着唐默。唐默早已转过身，他站在第三格，低头看着眼前的第二格和第一格。唐默的目光渐渐缩紧，视线在第二格和第一格上来回看了许久，最后抬步走过第二格，站到了第一格上。在他双脚踩到第一格的那一刻，唐默紧绷的神色倏地一变，他微微勾起唇角，叹息一样地说道， 原来你还没有丧心病狂到那种程度，白白浪费了我一次存档机会。 紧接着一道清脆的童声在白色世界里响起， 叮咚，触发通关格，2017年11月22日21点49分，玩家唐默成功通关大型多人副本游戏《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获得奖励《马里奥叔叔的宝物》。 啤酒肚男人瞪直了双眼，不敢置信地盯着唐默，老头也错愕地看着他，眼中全是怀疑和困惑。马里奥愤怒地敲打着脚下已经被自己踩烂的舞台，他怒吼道， 你这个魔鬼，你是魔鬼，那些都是我的宝贝，马里奥叔叔在下水道辛苦工作了36年才捡回来的宝贝，你们这些懒惰的人类什么都没做就想抢走马里奥叔叔的宝贝，不给你，我绝对不会给你。 然而在马里奥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身后一座巨大的金山在白色游戏世界里浮现，在众人的目光中，这座金山晃晃悠悠地漂浮起来。马里奥叔叔惊慌地跳跃起来，想要去拉住这飞起来的金山，可他努力笨拙地跳跃，只让他艰难地从金山上抠出了一块金币。庞大的金山直直地飞向唐默，飞到了他的身后，哗啦啦地落下。数不胜数的黄金钻石在唐默的身后堆成了小山，几块金币从金山上滚落，滚到了唐默的脚边。他俯下身将金币捡起来。 为什么是第一个？ 老头问道。唐默的视线从金币上挪开。 因为这个游戏肯定有通关的方法。 老头蹙眉低声念着， 第一个，第一个， 他不停地说着，想从第一格上找出什么线索。唐默说， 6000多个人里没有一个人能通关，证明了两点。第一，120格以后肯定没有自由跳转格。第二，最后的120格里有6个以上的连续犯人格。以这个家伙的恶劣程度， 唐默看了一眼趴在舞台上唧唧哭泣的马里奥叔叔。 他应该是把最后6格设置成了犯人格，在此之前是连续的国王格。 好不容易走到了最后，一下子得到了国王格的宝贝，只剩下6格就可以走到终点。然而那些玩家永远不可能走到终点，因为这个游戏从头到尾就是要让玩家寻找唯一的通关格。 一开始我就在想，自由跳转格的数量是不是太多了一点？20%的自由跳转格，一共有30格，90人能够至少踩到一次自由跳转格，但正常人都不会选择跳转到第一位，前方是未知的，玩家一般会选择跳转到有人踩过的格子里，或者往后倒退，离开大部队，避免触发谁要与你同甘共苦。 老头就做过这件事，他第一次踩到自由跳转格，就选择跳到了队伍的最后。啤酒肚男人还是很懵逼， 那为什么是第一个？ 唐默说， 在大富翁游戏里，如果没有自由跳转格，哪个格子玩家投掷到的可能性最低？ 啤酒肚男人想了一会儿反应过来， 第一个，对呀，是第一个， 总算还没蠢到无可救药。本来唐默是打算出去以后把这个坑自己进游戏的罪魁祸首打个半死，随便打断两条腿，反正对方是有异能的正式玩家，第二天估计就能活蹦乱跳了。但刚才啤酒肚出声关心了唐默一句，现在脑子也终于灵光了一点。唐默在心里决定， 打断一条腿就好了。连啤酒肚男人都能明白的道理，老头当然也明白。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一共150格，很多人会以为玩家最不可能抵达的格数是149格、150格这种，但事实上，玩家最难走进的格子是第一格。前往第150格有无数种方法，没有自由跳转格，前往第一格只有一条路，在一开始就掷出一点。想要去第二格的方法有两种，一开始掷出两点，或者先掷出一点再掷出一点。去第三格的方法有四种，直接掷出三点，或者掷出两点再掷出一点，或者掷出一点再掷出两点，或者连续三次掷出一点。再往后，前往每一格的方式都呈几何倍数叠加。如果只有一个人，那他走到第150格的概率极低，哪怕是走到第100格，之前他说不定就碰到了极其可怕的惩罚格，倒在了那一格里。但是在唐末之前，一共有6456个玩家参与了这场游戏，这6000多人一定踩过了150格里的每一格，甚至可能有人踩到了第149格，但是他们谁都没有踩到通关格。这就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马里奥故意将通关格设置在了连续六个的犯人格后，这样玩家在踩到通关格前就已经死了，根本不可能碰到通关格。但这种情况不存在，已经有连续的六个犯人格还把通关格设置在犯人格后，那么这个游戏根本不可能获胜。黑塔如果真的想杀死所有进入该副本的玩家，不需要设置这么一个复杂的游戏，直接杀人就可以了。光是马里奥就可以杀光所有进入副本的人类，所以一定有获胜的方式。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从一开始所有玩家就不可能凭借运气踩到那个通关格。150个格子里唯有第一格是玩家有且仅有一次机会可以凭借运气踩到的。但如果有人一开始就运气爆表，直接投掷中一点通关，那么这个游戏也没有存在的必要。第一次投掷骰子投掷出一点的可能性为1/6，马里奥就算钻100年的下水道也供不起那么多玩家投掷出一点拿走他的宝物。所以黑塔在第一次投掷骰子时应该屏蔽了一点这个选项，想要进入第一个格子只有通过自由跳转格。唐默一直奇怪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自由跳转格，用处看上去实在不大。当确认第一格是通关格后，这么多的自由跳转格的存在目的就很明显了。它其实是保证了每8个玩家就一定有前往通关格的机会，同时也在暗示玩家只有利用跳转格才能通关。马里奥趴在舞台上哭得越来越大声。 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